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作者高红雷，演播苏阳。不幸的消息传回了长安邢台，皇太子司马邺继承了帝位，特意把年号定为建兴。建业比司马邺之会，从此改名为建康。建兴这个年号并没有带来好运。晋闵帝司马邺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刘聪引兵包围长安，迫使晋闵帝投降。晋闵帝在被俘前留下诏书，要镇守建康的琅琊王司马睿继承皇位。第二年3月，因为晋闵帝还活在世上，司马睿勉强在建康称晋王，史称晋国继建。刘聪开始得意忘形，每当喝得酩酊大醉时，就到大臣家里串门，遇到漂亮姑娘就要立即尝鲜。一天，他来到大臣晋准家里，见到晋准的两个女儿晋月光、晋月华，芙蓉如面，芳兰净体，立即口头承诺纳二女为贵嫔，并当即在新岳父家里入了洞房。尽管心情不错，但刘聪还是除掉了表面老老实实、是为心腹之患的司马邺。按照并不科学的历史记载方式，最后一位落难皇帝一死，历时52年的西晋才算灭亡。听到皇帝被害，晋元帝司马睿于建武2年，公元318年，在建康举行了登基大典，改年号为大兴，宣称晋朝在东方复兴，史称东晋。 不屈不挠的苏武，骁勇善战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沉冤的李陵、司马迁，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多才命喘的蔡文姬，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匈奴。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 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请听第一个胡人的故事，匈奴。在这个成王败寇的时代，匈奴人收获的每一声欢呼，只能验证他们的努力不曾白费。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支牧民后裔正在给、将要给混乱的中原带来什么？他们会不会像西晋那样成为后人嗤笑的对象？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走出西晋后期自毁长城的惯性。刘聪一死，北汉的倒霉日子就降临了。原因是刘聪生了一位荒唐的儿子刘灿，而且没让刘灿跟自己学会如何打仗，只是跟自己学会了如何玩乐。东晋大兴元年，公元318年，刘灿一上台就把五位如花似玉的后母收为己有，其中大臣晋准的两个女儿也一下子由后母变成了皇后和贵妃。刘灿和他的后宫彼此像盒子里的豌豆一样滚作一团，至于小盒子外面发生了什么，他们一无所知。很快，他的岳父，也是他父亲的岳父晋准掌握了朝廷大权，不到两个月，荒唐的刘灿就被岳父砍了脑袋，刘姓皇族被通通杀光。同时，晋准下令掘开刘渊、刘聪的陵墓，将已经腐烂的刘渊尸体一顿乱捅，将尚未腐烂的刘聪的脑袋从尸体上砍了下来。可惜呀，期盼中的永恒不到三代，他们灭亡的根子还是源于他们的蒙昧。尽管匈奴人建立了皇权，穿上了龙袍，坐在了龙椅上，但他们的文化、观念、心胸并未因此有根本的改变。正如我们如今的一些官员、学者，出了几趟国，喝了两杯速溶咖啡，认识了几个洋人，说几句外语，就以为与外国接轨了。其实文明、知识、境界、修养、素质，不是艾滋病毒扎一针就能传染上的。北汉令人遗憾的谢幕了，但匈奴人的皇帝梦还在延续。政变发生后，北汉亲王刘曜和大将石勒填补了北汉留下的空缺。刘曜出身于屠各匈奴部落，父母早亡，被刘渊收养，后来成长为一名仪态不凡、遐迩闻名的神射手和灭晋功臣。东晋大兴元年，公元318年，位居相国、镇守长安的刘曜听说晋准在都城发动叛乱，立即率领军队赶赴平阳救驾。大军行至赤壁，今山西河津县赤石川，遇到了从平阳出逃的两位大臣，获知了皇帝刘灿被杀的消息。于是他在众臣的拥戴下宣布称帝，改元光初，国名被定为赵。接下来就是全力收拾叛乱者了。刘曜从长安，石勒从相国，也就是今河北邢台，分别向平阳进军。晋氏家族像此前的刘氏皇族一样被通通杀光，巍峨的宫室被付之一炬，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平阳城被从历史名城的名单中永远地抹掉了。其消失过程颇像东方世界里一个遥远而恐怖的童话。由于平阳成为一堆废墟，周围又被石勒占据，因而刘曜领兵还都长安。漫漫长路，他并未感到丝毫寂寞， 因为他在攻下洛阳后抢来的晋惠帝皇后杨氏一直陪伴着他。一经回到长安，他就将曾经母仪天下、风韵天然、刚过30岁的杨氏立为皇后。世间许多的美，你不能奢望他们同时呈现或者相加，譬如喷薄的朝阳和皎洁的月轮，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地平线上。情场得意的刘耀事业并不顺利，因为他有一位天生的对手石勒。看来刘耀是昏头了，身为赵王的刘耀居然将竞争对手石勒也封为赵公，这有点自掘坟墓的意思。而此时的石勒自感还没有能力击败刘耀，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这个封号，回到了根据地襄国，建立了历史上的后赵。一个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两个赵国先后诞生，这是否预示着他们必然火拼的命运呢？荀子说：“兼并易而兼宁难。”刘耀初入关中时尚能从谏如流，但在击杀梁王、收服氐羌不久，就听不进劝谏了。尤为令人意外的是，在外有强敌、内乏国力的情势下，他竟然耗费上亿巨资为父母建永元陵、显平陵，致使朝政荒废，民怨沸腾。在前赵自掘坟墓的日子里，后赵趁机发起了进攻，激战在洛阳爆发，两国皇帝都亲自参加了战斗。时间是光初11年，公元328年。如果说石勒是一只猛虎，那么这时的刘耀只能算是一头猪了。当石勒小心翼翼地进行战前准备时，刘耀却每天和亲信赌博饮酒，谁要是规劝一下，就要被推出帐篷斩首。决战开始时，刘耀已经喝得烂醉如泥，上马后为了表示从容不迫，又大喝了几口酒，于是两军一交战便败下阵来。醉意未消的刘耀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身上有10几处伤口，鲜血直流，最后被后赵大将石堪生俘，他的5万名部下也被剁去了脑袋。刘耀的所作所为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在战场上因为整理松掉的帽带而被敌兵杀死的子路。如果说子路所代表的2000年前的某种中国士大夫的气节有些迂腐可爱的话，那么刘耀代表的中国痞子们的那种虚张声势、不自量力就过于可悲了。昏昏沉沉的刘耀被押解到后赵的都城襄国，扔进了一个破烂昏暗的小屋里。好不容易等刘耀醒了酒，石勒命令刘耀写信劝儿子刘熙投降，但是刀架在脖子上的刘耀仍然豪气不减，他在信中明确指示儿子与大臣一起维护江山社稷，不要因为我改变主意。石勒火冒三丈，立即处死了这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俘虏。从刘耀的后期表现，我们感觉到是做一株会思考的芦苇，知道居安思危的道理，还是做一头快乐的猪，盲目而乐观，这是人类永远应该考虑的问题。但刘耀的临终指示不无道理，只要儿子们坚守关中，前赵就有同石勒对抗下去的资本。显然他高估了从未经历过磨难的儿子们。光初12年，公元329年正月，刘耀被囚杀的消息传到长安，太子刘熙和哥哥刘胤变得六神无主，他们居然撇下都城和坚守都城的大军，西逃上归， 进甘肃的天水。主子都跑了，我们为谁卖命啊？于是留守长安的前赵将军蒋英率10万军队开城投降。后赵兵不血刃地接收了这座本来要搭上10万精兵也未必能攻克的坚城。雁声阵阵的九月，喘息已定的刘胤又后悔当初不该撤出长安，并率领数万精兵卷土重来。刘胤太天真了，他应该明白历史从来不给退席者以补席的机会。听到这个消息，石勒高兴坏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进来。立刻石勒派中山公石虎带20000骑兵增援长安。结果刘胤在义渠战败后再次西逃，石虎沿途追杀，斩尸千里，一直追到还没有来得及关闭城门的上归城，将前赵帝王将相一网打尽，5000多名王公贵族被押到洛阳集体坑杀。曾经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屠各匈奴人被斩尽杀绝，这个王朝只存在了11年。陪伴血色黄昏的往往是灿烂无比的晚霞。在整个匈奴走下坡路的年代，一支名叫铁符的匈奴部落留下了一支凄美的绝唱。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所谓铁符，意为匈奴父鲜卑姆的后裔。晋永嘉4年，公元310年，铁符匈奴人从山西北部出发，渡过奔流不息的黄河，迁居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北魏道武帝拓跋圭登国6年，公元391年的一个冬夜，急促的马蹄声敲碎了草原的静谧。北魏突袭了铁符匈奴首领刘卫辰的老窝戴来城，今内蒙古乌拉特旗东南。刘卫辰在乱军中被杀，只有年方11岁的三子刘屈节侥幸冲出重围，投奔了后秦。一个浪打上礁石，海鸟惊涛，以为是一次谋杀，孩子欢喜，以为是大海开出了鲜花。刘屈节善骑射，多智谋，喜杀戮的特点引起了许多后秦大臣的警惕和不安。而后秦高平公莫义愚却把女儿许配给了他，一心笼络人才的后秦皇帝姚兴也给了他无限的信任。让有心人敞开心胸，大概只有在手术台上。刘屈节在被派到朔方协助岳父莫义愚的日子里，先是扣留了柔然可汗向姚兴进贡的8000匹战马，然后在一次围猎中从背后射死了岳父莫义愚，吞并了岳父的人马，随后以姚兴与北魏暗中勾结为借口宣布独立。不屈不挠的苏武，骁勇善战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沉冤的李陵、司马迁，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多才命喘的蔡文姬，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 匈奴。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请听第一个胡人的故事，匈奴。因为自认为是夏后氏苗裔，所以他在北魏道武帝天赐四年公元407年自称为大夏天王，大单于，建元龙生。他还认为先人随汉朝公主姓刘是匈奴的一大耻辱，于是下诏帝王者祭天为子，是为灰鹤，始于天连，今改姓赫连氏，述谐皇天之意。从此刘屈节改名为赫连勃勃。雄心勃勃的赫连勃勃于隆生七年公元413年征调10万人在黑水之南营建都城。部下请他为新都城命名，他自信地说，我正在统一天下，驾驭万邦，这个都城就叫统万吧。他还亲自为四个城门起了颇具意味的名字，南门叫朝宋门，北门叫平朔门，东门叫昭魏门，西门叫浮梁门。受命修筑都城的赤干阿力丝毫不敢懈怠，每筑一层他都要亲自检验，用铁锥刺去，若扎入一寸就斩杀筑城者，甚至连尸体一起注入城内。因而这所以鲜血为浆白骨为墙铸就的城池被时人视为坚不可摧的城垣。后来北凉和南凉合兵围困此城2年之久，仍徒患奈何。苍天有时也会瞎了眼，机遇竟一再垂青这位飞扬跋扈反复无常的人。东晋安帝义熙13年公元417年东晋太尉刘裕灭掉后秦以后，带大军返回洛阳谋划篡晋，只留下年仅12岁的次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赫连勃勃乘虚包围的长安，近乎疯狂的进攻持续到第二年，坚固的长安城被撕开了缺口，抵抗者的头颅全部被割下，堆积成一座高耸的小山供胜利者参观，还美其名曰独楼台。然后他宣布成为皇帝，那一刻赫连勃勃高坐在金色的宝座上，仰望着蔚蓝的天空，心潮澎湃，踌躇满志。之后赫连勃勃经常站在城头上，将弓箭放在身边，凡是看到不顺眼的人便亲手将其射杀，大臣中胆敢正视他的人被挖掉眼睛，对他笑的人被割去嘴唇，谏阻他的人被割掉舌头。一天他亲临兵器制造厂检验兵器的质量，如果所造的弓箭不能穿透铠甲，就斩掉制造弓箭的人，如果所造的弓箭能够穿透铠甲，就斩掉制造铠甲的工匠。就这样，这位识字不多的国王竟然为神奇的悖论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晚年的赫连勃勃居然玩起了通过竞争选择接班人的游戏，让太子赫连圭、次子赫连昌、幼子赫连伦互相攻杀，结果赫连昌表现最为抢眼，就被赫连勃勃立为新太子。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